锵锵三人行，大眼儿李承鹏来了。 对， 看你双眼皮，让你坐在美女的席位上。 对，你知道吗？之前坐了不少美女在你那个。 对，我就知道孟刚梅老坐这儿，现在还有余香扰梁。 余香扰梁，哎、没错， 不错，体温牛蠢。 所以啊，这个今天就是余香扰梁，咱们还得说说啊，更加让人雄起的事儿啊。这个承鹏来了就知道跟体育脱不了干系。这个冬奥会，哎呦，我发现这个加拿大呀，咱中国在加拿大，真是这金牌一家再加是彻底拿了大了， 就成了大家拿了， 大家。拿了，没错，而且就是今天嘛，今天是什么女子速滑3000米接力又弄一块金牌， 不容易，不容易。其实我对冰上项目我是不是很了解的，我对冰上项目最了解的就是前中国足协的这个足管中心主任南勇先生， 怎么成冰上？ 因为他以前练冰上项目，他是很厉害的。 哦，是他的一项目。 最近也是恶补了一些冰上项目的知识啊。说其实中国这个以前在短道速滑，500米啊，他厉害，因为他不是个偏门项目。类似有点在国际体育大家庭里的乒乓球，它是偏门项目，拿了比如说1500米。之前拿了3000米接力，他这种是狠的，打破了像1500米打破了韩国人的垄断，这还值得骄傲的。 哎呦，这个最近啊，他们说最感动的，反正网友们纷纷感动的，就是说那个谁，周洋 ，哎， 周洋拿了这个金牌，说呀，说的那个话起码不是套话了，就感谢祖国，感谢人民了，就是说呀，这拿着金牌，咱可以看一下， 这是你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就能拿到金牌。觉得这枚金牌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这是我的梦想吧。然后我觉得我拿了金牌以后，我可能会改变很多，会以后会更有信心，然后也可以让我爸我妈生活得更好一点。 我爸我妈生活得更好一点， 多好！哎， 我觉得他很 话 说，我觉得他很爱国。 对， 他很爱家还是爱国呀、 啊？爱国啊，国家国家有家有国，有国有家嘛。我采访过王军霞，也不是采访，有一次做节目和王军霞，我和他聊，他很苦恼，就是以前他老冲破终点线的时候，一直老说，请问你冲破终点线的时候，你是不是想起了五星红旗？王军霞说我没有想，你真没想吗？王军霞说那我想起了五星红旗。其实，在冲线的时候是脑子一片空白的。 那时候想起五星红旗，冲不了线， 冲不了线。对对。 但是我感觉啊，我们的这个队员啊，是不是在受到一种教育？还是一种什么？因为我那天看中央台嘛，就是他们在加拿大比赛，然后就到人宿舍摸到那个女生宿舍，就是他们这些女队员的宿舍里去看，一看什么王蒙嘛，好像是，真的，他宿舍就挂一个大五星红旗啊，那就是他的， 这也不稀奇， 是吧？ 很多国家的也都会这么做。 哎，而且呢，就是这次我可真想不到，你就说这个周洋，说去温哥华之前啊，他一个月工资才500块钱， 对， 什么妈妈也有残疾，爸爸什么凌晨三点什么骑摩托车接送他，就这么训练，家里啊就是也是穷得叮当响，然后就咱那天跟子墨还说到这问题，就说这个效应，你看一朝得金牌， 对。 长春那边沸腾了，长春那边去，甭说，主要是长春市的一个，就他们家所在的区政府，甭说别的，先送10000块钱，给家里先送10000块钱，家里呢摆4桌9席，然后呢航空公司免费机票送到家，然后就是说长春市政府还是吉林什么政府，我们一定要奖励，奖励什么标准？报道上讲，上一次奥运会王浩奖了100万人民币，说这次至少也得依这个令，不会低于这个令。我想这对一个贫困的家庭来说，也不能叫贫困吧，就是一普通家庭来说，这一下子这是翻身了呀。 当年女排姑娘拿冠军之前个儿太高找不到男朋友，拿了冠军以后个个组织都帮介绍男朋友，经济问题解决了，婚姻问题也解决了，包括很多你比如说女排姑娘个个长得还不错啊，有一大级别的摔跤手，包括那个一些打篮球的，真是你真拿了名次，你的感情问题也迎刃而解， 哦，是吗？ 这不奇怪， 这不奇怪。 有部好莱坞一部片子叫《一球成名》， 对， 对吧？ 对， 一个也是一个贫困的贫民窟的小孩，一球成名了，什么都有了，开跑车了。 对， 他叫一滑成名，我觉得这是职业体育必然带来这种个人的出人头地的机会，这没有问题。而我只是觉得中央台做了一个，在我看到拿奥运金牌采访最好的一次，不是因为记者问的好，是他。 周扬答得好， 答得好。 你看我们这个圈子老调侃的那个东日娜女记者，是我们觉得有一半留下，像一半是被东日娜给废了。请问你拿到冠军你高兴吗？对吧，你的号码参赛号码是441号，4+4+1等于是正好是9，你今天又正好是第9赛道，请问是预示了你要拿冠军吗？这个会被搞崩溃了知道吧。 哎呦，我跟你说，你说 他根本没有人性。 你说这号码啊，现在长春的彩民纷纷买彩票，因为周扬的那个号码是114，好家伙，全买114，这咱们中国人真有意思。 所以你看啊，像央视这回这个采访，我也觉得很好，起码他这么就说出来了，也就 说人话了，有人 了，而且也就这么出来了。嗯，那么起码不用逼着这孩子说，哎呀，我觉得这我赢了金牌国家雅克西啊。 说句老实话，对吧？就大家就能把这姑娘 不得了 评为现在最我心目中最美的姑娘。 所以你想想看，由此可见平常大家多不老实。这说了一句那么没什么了不起的话吧，这不是 所以我说他爱国呢。嗯，其实咱中国其实在进步，我估计啊，我就斗胆说句，中央领导咱们最高层领导也希望我们的普通运动员，我在我的工作做出成绩了，是我家庭好了啊，这才是爱国嘛！每个家庭都这样，不管扫大街的，像我这样，像你这样耍嘴皮子的，我这样写字的，对吧？你每个人整好了，国家就好，就爱国了嘛。我们不需要，你看我们那个伟大的中国足球队，以前在比赛前老先向国旗宣誓，教练领队先。紧张吗？不紧张。紧张吗？不紧张。最后上去紧张了，你没有必要嘛。 咱过去教育是什么？舍小家为大家。 对， 这舍了你小家。 不过这么讲，话说回来，其实我们不排除有的运动员，就是说今天最凄惨的在哪？为什么大家都称赞他，说他说的是真话？假如说有一个运动员，他真心想的就冲线想五星红旗，还真给他赢了。那他真爱国爱的不得了，然后最后说，我觉得我为我的国家骄傲，怎么样？这么说。我们绝对不排除这可能性，这绝对有可能， 这也是对的， 对 对，这也是对的。 但是问题是，今天任何一个人在说这话，大家都怀疑他说假的。你说这就很可笑了吗？搞的 宣传机构有时候吧，他是宣传能力有限。你说我爱国，我爱国是对的呀，我不能不爱国。就现在我们把真爱国的人弄成假的了， 没错。 就我们常规宣传的那种方法，他没有能力， 你就闹不清这个爱啊究竟是什么了。你说这爱，我还想起来。那个冰壶队那个加拿大的那个外教教练怒了，最近在加拿大怒了，说这些说中国队这个冰壶队的这些姑娘，她就不爱冰球，她不享受这个运动，拿不了金牌她就不好好打。结果最新的消息说那个女的那个队长嘛，出来跟大家声明，我们是爱冰球的。要声明我们 这老外啊，老外在不仅是这个冰壶了，很多运动项目他很害怕中国队。 对， 因为什么呢？我们是一个专业体制，咵100人关在一起，比如射击，老外练射击是什么呢？自己掏钱，一个子弹$2，很贵的，咱们国家一箱子端这儿你打。 哦，是吗？怪不得牛呢。 是啊，什么叫举国体制啊？ 就是 练冰壶体制啊。 可能在几年前，很多中国人不知道啥叫冰壶，可能知道夜壶，不知道茶壶，不知道冰壶。可能很多就像我妈就说了，那几个小伙老拿一扫子在那扫去， 这 清洁工好敬业呀、啊，对吧？先知道，哎呀，这是这加拿大人、北美人啊、北欧人，他特别喜欢一个很时尚的运动， 对， 他带动了一个情绪。但同时呢，我觉得老外虽然有点酸葡萄心理啊，他还说的有一定道理。人其实他喜欢这个东西，就像中国人喜欢麻将一样。就我们是因为要去完成一个锦标，我们一定要拿金牌，我们派特种兵出来了。 什么叫特种兵？ 这不是特种兵啊，这是专门关起来训练的。 关起来训练，就天天练扫地嘛。 没错， 对， 天天扫地，扫地，扫冰地。 扫冰地，没错。 这老外就是，比如说，你看他的运动员可能 拖地， 牙科医生，天主教会的一个幼稚园的老师，他可能是一个警察。咱就是运动员，8岁关在一起，你给我扫地， 专业的， 好家伙， 那怎么能比？ 你们要他确实有酸葡萄心理，但是他说的也有道理。你说我们很多运动员，那国外，你比如说以前有个特别著名的足球运动员叫古利特， 对， 他踢足球，因为他踢得好，他就享受，踢完以后执教不成功。玩干什么去了？玩摇滚去了。小孩本来很苏里南后裔的，那个个子也很高大， 很喜欢他 啊。摇滚出的挺好的。 是， 哎，然后以前还有一个坎通纳，法国球星， 对， 演电影去了。 最近出了个电影嘛， 对，很酷。 有一个很著名片子叫伊丽莎白， 嗯， 向女王求婚的一个来自法国的公爵，就他， 对， 特别酷， 对。咱们的冠军呢，到后来听说沦落到这个按摩去了，是吧？ 对嘛，你就是周扬是出来的人了，拿到金牌了，会政府给1万114， 嗯， 对吧？114以后的那个公益形象就是周扬， 对。 还有谁呢？爱冬梅， 嗯， 脚都变形了。 是， 前年的时候还跟我说，我说我给你孩子找点奶粉钱， 啊， 脚都变形了，工作找不到，因为他是农村孩子。当时教练就说了，你跟我去呀，去那个城里边有工作呀，解决城市户口啊，没练出来。所以说有句话有点残忍啊，不应该这个大使的日子啊。说首先我们为中华民族又拿了，在加拿大我们大家拿， 对 吧？哎，我们高兴自豪，哎，但是。还有一句话有点残，一将功成万骨枯， 嗯， 一个冠军后面有好多非冠军， 哎呀， 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来啊，就中国人，你只要搞想搞是吧，总什么都能搞上去， 对， 这个真是神了哈。 所以这就是就体育项目里面我们这种举国体制啊。可是我觉得刚才你陈母讲的太好了，就是刚才那个加拿大那个教练，我觉得他说的其实是对的。就中国人比如说我们这些运动项目，我们拿冠军项目，我们真爱嘛，我不是怀疑这些运动员啊，而是说我们一般老百姓，我们中国人其实不爱运动吧。你看比如说我觉得最中国最吊诡的现象，就是一方面我们奥运金牌拿的这么多，比谁都多，但另一方面我们按摩院也开的比谁都多。什么概念？像按摩是什么？推拿按摩就是你不运动人家帮你运动。 哎， 你觉得舒服是因为那些肌肉你自己不活动， 动 人家给你活动，你是被运动。 我们去美国， 嗯， 老是美国有比赛嘛，特别是女足， 嗯， 1999年、2003年在那儿世界杯在那打， 嗯， 我们到洛杉矶以后就发现满大街人是出啥事了， 嗯， 都在跑步，知道吧？老头也在跑， 对， 小孩也在跑， 嗯， 他爱出汗，自己很累很疲惫，他觉得我享受了， 满街都看到人运动，洛杉矶 我们是 对 有很多奥运金牌，这没有人运动，所以说你刚才这个文涛说这个。被运动啊，被按摩 是被运动， 这还是按摩院很多， 是 运动场很少， 对， 没错 没错。我的老家四川就是年轻人干什么呢？在打平面太极拳， 什么是 麻将？太极拳 真是一个， 对，没错。所以我说中国现在最奇怪是什么？就是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讲，一个正常的一个城市规划的建设，它要有一个比如说一些比率，公共体育设施的比例的一个构想。比如说每50000人的社区，它也许要有一个比较周全的运动场， 是的， 要有个泳池，要什么，它要这么来规划。但在今天中国，我觉得很多地方明显没有按照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规划，所以变成呢，就是你发现很多地方很多社区没有运动设施，有的话都小得可怜。那有就算有这个运动设施，而且有人在运动，都是老人在运动。 这个我 所有社区的老人， 对， 我们小时候在学校踢球，踢足球嘛，有操场，唯一担心的是什么呢？第一，怕把玻璃给砸碎了、踢碎了，老师揪着耳朵去写检查。第二，家长发现你又去踢那么危险的足球运动，回家你出了汗以后，指甲一划有一个白道嘛， 啊， 你又踢球了，又挨打。那、但是我们有至少有这个可能去干坏事的。我们当时叫，现在孩子没有机会，为什么呢？操场就给房地产公司开发了。我刚才你说那个 哦，给跟餐馆合营嘛，那个操场给餐馆用来当停车场嘛。 啊，是吧？很多你看很多餐馆，他的学校 旁边嘛， 旁边为什么呢？操场可以停车很方便，你好停车的餐馆生意好嘛。 是啊， 你们刚才说美国说运动，我就想起啊，我说过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军方背景的一个作家，他就在研究美国。然后他说啊，美国这个国家是不可战胜的。他说我的理由有三，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就是他会犯错误，但他这个机制啊有自我修正的能力。再一点，他就是说，我从一点上看出来，这个国家呀，每天街道上你都见到人在跑步。他说我认为，如果一个民族这样的每一个人，就像你说大人小孩，每个人都在运动在健身，那么这个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他有一种精神在里边，对吧？他不懒。再一点，他就说到，这都甚至让我想起中国足球，你上次讲那个差异化合作。他说再一点，911的时候，第三架飞机最后是乘客跟劫机分子 搏斗嘛，不让他们撞了地面上的建筑嘛，然后就等于牺牲了嘛。他说当时这些人在做出这样一个决定的时候，甚至于他们都投票，就是互相问过意见，我们大多数通过，就这么训了。他就说我就从这几点看出这个民族不可战胜的地方， 还是公平竞争在决定我们生存还是死亡的时候，公平运动的起源就是为了公平竞争， 对，尊重每一个人。 对，我在美国去，刚才那个段子还只讲了一半，就我满大街都在跑，我们以为出啥事，是不是那边打劫了，我们看我们跟着跑，发现人跑着跑着拿一掏一滑板出来，还改溜滑板。 对 啊， 你99年刚才我接两个话题来说，99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女足叫铿锵玫瑰， 是 在玫瑰碗决战美国女足，中国女足以前很厉害的。为什么厉害呢？刚我们说特种兵这个概念啊，以前中国没有女足运动，后来我们要发展女足运动，踢啊。后来老外害怕中国女足，为什么呢？一看，比如我们有一个韦海英，他以前练百米跑的，可是跑到14岁，说你海英，你跑百米是不行了啊，你这样，你去踢足球。韦海英从后场带球，对方从我们的后场追到他们家后场，追到他们家后场追不着，那专业的那个百米跑运动员上去，你跟我们的后腰以前练掷铁饼的，你说你看他撞，你撞不过。这种情况下，我们打败天下无敌手，就那时候友谊赛里边切美国也能切，但是在99年玫瑰碗很漂亮， 对， 是在好莱坞旁边，特别漂亮。美国女孩是什么？她有一个女足的偶像，和咱们孙雯一样，是时尚女孩，和克林顿女儿，那个切尔西， 对， 一样是属于苹果派对里边的公主， 哎，就那种阳光啊， 全是上那个什么时装杂志，类似中国的什么瑞丽啊，这种杂志的。我们的把孙雯歌颂什么民族英雄、白毛女，当时我还写了一个，你不要把她都成白毛女。你看他热爱，我们歌颂就包括你记者 在哪儿呢？ 对，我们歌颂这些女足运动员，老是想把她整成苦大仇深，而且她整的面很黝黑。美国女孩上场比赛都化淡妆上场比赛 啊、 我们是宣了誓上场比赛 party， 哎 party。 所以说我们在友谊赛怎么打败天下无敌手，真到了最重要比赛决赛了。99年又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中美关系的一个年代， 对， 我们本来能踢过他们的，紧张，点球没罚进去， 哎呦！ 然后我当时我们很失落呀，哎呀，这很生气。看台上中国记者们为中国队加油，出来以后我就明白了，我们应该输。为什么呢？ 什么？ 玫瑰外边16块草坪都是最高级的草坪，我们没有吧？更好的是什么呢？很多父亲带着他的女儿在踢球。人是在主攻，在运动，我们是特种兵， 是 中有几个女孩踢球，美国有400万专业的女足运动员，我们能找出400都不错了，就我们特种兵在某个战斗能切你，但战役上我们确实干不过美国女足， 这就是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 仇深了。 哎，我自己，你说我从自己，我是中国人啊，我可能是个偏见啊，我老觉得其实中国人这个民族啊，是不是有点懒？就是因为我从我自己讲，我是比较喜懒的，就不但爱运动，好有点钱就好享受，好 我们养生之道不强调动， 一动不如一静嘛。我们都是这种，就是不是本身？你看外国人啊，我真是觉得是荷尔蒙的原因，还是吃牛肉的原因？他们就是这个咣咣咣，就是爱走路，爱动 弹， 爱跳，爱跳跃， 有道理， 对吗？ 农耕文化的民族，它和那个游牧民的确实不一样。咱几千年来，就是我们家李家庄的地啊。你窦家庄的人来，那你拿锄头打你的 啊！ 运动你以前咱的地那个阡陌纵横对吧？你就画好了门阀制度，你不能随便要运动，一定是 械斗经常发生 啊！经常为了抢一口水井，俩村人几百人打死多少人？ 对，咱们是不像游牧民族对吧？你本身你这个活动的这个自由性、开阔性不如游牧民族那么大。 对， 可是这种问题啊，其实中国人也讨论很多年了。100多年前清末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讲说中国人不爱动。欠缺尚武精神嘛， 所以说 对不对？ 制造了一个传奇，违背科学的，比如有个传说关于霍元甲，霍元甲我还是很崇拜的，但是有的传说是太不科学了，霍元甲太厉害了，一脚把门前那个石狮子踢了3丈多远，你想想，那是变形金刚的原始版。 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 看一本武术杂志叫《武林杂志》，我还记得很清楚，就著名的八卦掌练八卦掌，就是韩慕侠的故事。 韩慕侠 说那个时候俄罗斯大力士第二天要跟韩慕侠打擂台，然后咱们韩慕侠前一天晚上说去到他那儿拜访一下，拜访一下之后，韩慕侠就拿这个手啊在他肚子上揉了一下，这俄罗斯大力士哦就呕吐了，哗哗哗，第二天不去了，就是这样， 那是邪术，不是武术。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加拿大，这大家拿啊，拿大家， 拿大家。 文道士， 那这里有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觉得看一百多年中国的这个体育发展史啊，一开始就是从一个要救国的角度来开始讲的。那个年代你想想看，包括梁启超之前都谈过，就是说中国人不爱运动啊，身体不强健，不喜欢竞争。然后那时候首先跟日本学，日本人家也是农耕社会，但日本人很好强。比如说日本到现在，我去看他小学生啊，他冬天下雪他学生是穿短裤，是不让穿长裤。所以他日本，我们从日本移植一套什么东西呢？就广播操。这种广播操是从日本学过来的。那么这套东西移植到中国，其实整个目的就是希望中国也慢慢的变成一个体育大国。但是很奇怪，为什么讲了这个东西讲了一百年，搞了一百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变成一个非奖牌意义上的体育大国呢？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出一个什么问题啊，它就说明就是说当年我们讲这个要搞体育是为了要救国，那救国的目的我们现在透过奥运拿冠军达到了，所以大家就不用运动了。1949年 咱们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国都已经救了，就不用不用野蛮其身体了， 就算是要跟外到外国扬威也扬了，对吧？所以你大家练好身子就不重要了。 就是这样的啊，我突然想跑个题啊，一说起日本，就我最近网络语言不是有那个贾君鹏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吗？其实这个呀、是这个日本也有类似的东西，它只是音乐到6点钟6点半的时候，因为日本放学早，日本放学让小孩玩2小时，六点半准时每个村都有一个小喇叭，就是那东西、你就回家吃饭了。 哦，是新喇叭的。 这就是他加拿大拿大家北京一样，应该都火起来了。 对，没错，国报以前有警察，有警察。